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耶稣的比喻总是带着相当深刻的对人生发出的挑战和安慰，对吧？今天上午我们再一次来讲一个耶稣的比喻。我们已经讲过两个比喻了，对吧？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让人反思自己幽暗的内心。第二个是浪子的比喻，让人查验自己的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动机。第三个比喻，请注意，这其实是一个比喻，是耶稣讲给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故事，为了要震撼他们，为了要刺激他们。你会发现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呢，常常会用到这样的方式。撒种的比喻是这样，浪子的比喻是这样，这个比喻还是这样，就在故事当中总是有对照，对吧？两种人，两条路，两个根基，两个归宿。是的，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不是有四种，是有两种，两种心田。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有两种人，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归宿。他为什么把这两种 A 和 B 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很明显的用到了箴言的智慧。是的，箴言总是把生、死、祸、福、善、恶摆在人的面前，对不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目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对照，更加的来显出我们生命该做如何的取舍和抉择。是的，有的时候呢，它一旦真理不被凸显的时候，人们会视为平常，人们会觉得说好像生死祸福善恶义和不义好像没有那么凸显，好像没有那么急迫，好像没有那么棘手。这就是人活在一种肤浅的光景当中，对吧？而耶稣借着这种凸显帮助我们停下来思考该如何做抉择，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该如何二选一。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如此迫切的要二选一，我们觉得我们有至少十个选择。通常如果你有十个选择的话，这表明你在迷失的光景当中。就选择太多呢，不是因为处境太好，而是因为心不够清晰，而是因为方向不够明确，所以你才会觉得选择有那么的多。因为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来都没有十种选择，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永生要么灭亡，要么善要么恶，要么依靠主信靠主，要么信靠偶像。总之它总是有两种选择，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主日呢，我特别给这篇经文起了一个刺激一点的名字，叫地狱之火。为什么要起这么刺激的名字？相对来讲我们这个时代呢，比起从前呢更麻木一点，所以呢用刺激一点的名字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严肃的话题。你知道基督教会的讲台上，在过去一两百年当中呢，正在发生一个悄然的变化，就是讲道人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和风细雨，越来越习惯给人家按摩，越来越不愿意讲那些难听的令人讨厌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关于地狱审判的信息。这个话题不讨人喜悦，对吧？ 这话题其实我们不喜欢，对吧？因为这些年来呢，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听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祝福你啊，你会成功，你会蒙上帝的祝福，上帝与你同在，你是上帝眼中最好的宝贝，你是如此的特别。其实你没那么特别哈，真的没那么特别，但是呢就是唱歌的时候就是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对吧？对，当然从上帝的创造当中，确实人是迥别于万物的，确实是特别的，但是你跟张弟兄李姊妹比起来也没那么特别，可能你的罪比较特别一点，可能你的脾气比较古怪一点，但是在本质上呢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都需要悔改，也都需要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在敬畏上帝。与此同时呢，大家特别的讨厌关于罪恶关于审判的消息，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对着张弟兄说，张弟兄你是个罪人，刚硬败坏悖逆邪恶，连不幸的都不如，张弟兄几乎要跟你绝交的，或者说他几乎是要至少下一周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一段话会深深的刺透他的自尊心，对吧？会深深的让他觉得说，至少打破了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我本来认为我还不错的，但你居然敢这么说我，你以为你是谁？你敢这么说我？甚至呢，我们不仅讨厌关于罪恶和审判的消息，我们也讨厌关于基督徒需要舍己受苦经历逼迫的消息，对不对？是的，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讨厌关于受苦舍己和逼迫的信息，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觉得说央视都播出了，人们有信仰，什么什么有希望，对吧？你看整个社会都支持我们的信仰的。其实呢，事实上来讲，教会在任何的一个时代跟这个世界都是有征战的，要么是跟这一个思潮，要么是跟罪恶，要么是跟周围的人，要么是跟这个社会的一些的关系，这些征战永远都是免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信息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你要在西方世界啊，有一句骂人的话，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叫做 go to hell， 你去死吧，你下地狱吧，去你的地狱。哎，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在西方世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像沐雨那么大，如果他说 go to hell， 下你的地狱，你知道周围的父母老师周围的长辈都会怎么样？都会责备他，对吧？都会说，哎，小孩子要有礼貌哟，不可以说脏话，怎么那么没礼貌，怎么能骂脏话呢，对吧？是的，是这样的。但是当今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去说 go to hell， 如果你不悔改你会 go to hell， 如果你不悔改你会灭亡，你会下地狱，请注意，人们嘴上不会说，哎，你这个牧师要讲礼貌哟，你这个牧师小小牧师你没有礼貌哟，不要说脏话哟，人们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心里会说，这个牧师太没有爱心了，一点没有我主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没爱心，他居然敢这么说，怎么配做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呢？ 所以呢他们不会说你不要说脏话，他们会说你不会做牧师。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这意味着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就是人们喜欢听对自己有益的让自己舒服的话，但是人们天然的拒绝那些对自己伤害自己自尊心的让自己感到心里不舒服的话，纵然那些话是真的，纵然那些话是真理，对不对？而这种状态叫做刚硬，叫做自欺，叫做不认识自己，而这种状态反而是最危险的。而你知道2000年来，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教会历史上你知道吗，2000多年来关于地狱的信息，关于审判的信息，关于责备人要悔改的信息，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讲台信息之一，是的，是会被反复提到的，从来都是最基要的关于圣经的真理。直到最近100-200年，时代的精神气质开始悄然地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渐渐地厌恶这一类的信息。当然这里面 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启蒙运动之后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让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以人为本。哎，今天以人为本这句话今天甚至是一个褒义词，对不对？我告诉你，亚当夏娃起初在伊甸园里犯的这个罪就是这个罪，以人为本，就是不让上帝来分别善恶，让自己来分别善恶，要自己与神同等如神一般嘛，这个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这几乎是最邪恶的罪了。但是在今天，在启蒙运动之后的300年里，这几乎成了一个褒义词，你就知道邪恶到何等的地步。我说的这个邪恶不是你今天婚外情了，你今天撒谎了，你今天犯奸淫了，你今天这一个偷盗了，你今天杀人了，这当然是罪。但坦白来讲，思想上的整个逻辑系统的罪，以人为本的罪，甚至它的危害力大过于你杀人了，你说谎了，你奸淫了，因为那是深入骨髓里面的，那是所有的罪的原因，它是一个操作系统，那些都是 APP 而已，下架一个 APP 是很简单的，改变一个操作系统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启蒙运动之后呢，以人为本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把上帝驱逐于人的世界之外，这个叫驱魅。然后呢，把原有的道德秩序、公义法则、真理原则、标准驱逐于自己的思想之外，驱逐之后呢，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青年人他会这样说，不要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觉得他对，那他对你来讲就是对的，但是呢对我来讲，你觉得对的东西不一定对。各位，你觉得这段话说的怎么样？这段话甚至会被很多人觉得说的很好，宽容嘛，对不对？包容嘛，开放的态度嘛。我告诉你，这段话几乎是最大的思想的妖孽，因为它给人足够的胆子和矫情，让人以撒野的姿态去拒绝那些让自己不好听的话，纵然那些话是对的。他可以撒野一般的告诉你说，纵然你觉得对，但对我来讲怎么样，不一定。他可以公然的拒绝那些称之为道的东西， 称之为真理，称之为标准和原则的东西，只是因为那些东西让自己觉得不舒服，他就觉得他怎么样，他不对。所以这是一种撒野的姿态。所以呢，这些年来呢，我会接触到一些受过很多高所谓的高等教育的人，或者说他们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的人，他们通常会对地狱和审判的消息非常的反感，甚至有点咬牙切齿，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因为他们觉得呢，基督教在相信一位用地狱来折磨人的神。有一次我的一个慕道友说，其实在事实上来讲呢，我也不相信，我也不赞同你说的那样，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用地狱故意折磨人的神。但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相信有一位真神，他是慈爱的神，但同时他也一定是公义的神。但是责难人会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问题哈，刁难的人会说，你怎么能够把用地狱审判人的神和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慈爱的那一个神融合在一起呢？你们有没有见过慕道友问过这样的问题？地狱审判的神看起来威严公义，看起来如此的严格不留情面，对吧？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神，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在受他们侮辱还为侮辱他的人祷告，那种柔和谦卑，那种慈爱良善，确实会触动很多人的心。他们会觉得这两个点完全无法融合在一起，对吧？于是呢，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的一种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砍掉关于地狱审判的上帝，只讲关于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上帝，用一种阉割的方式来不去直面这个问题。讲到人只讲十字架的爱，听众也只听十字架的爱。但是让我这样来说，事实上来讲呢，拿掉了地狱的审判，人们这些年来对十字架的爱的理解一定会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扭曲，甚至肤浅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开始对十字架的爱的理解几乎就像溺爱孩子的爷爷奶奶一样，有求必应，或者像闺蜜一样陪你逛街，陪你一起疯，陪你一起闹，陪你一起打，陪你一起笑，或者呢像热恋当中的追求者一样不顾一切的情感的宣泄。人们这些年来对十字架的爱的理解越来越像这种模式，但事实上来讲，十字架的爱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邻家老奶奶给你一块糖吃，完全没有那么肤浅。这种自我中心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呢，绝不是十字架的爱，因为十字架的爱是公义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代替的爱，也是在真理当中的爱。因为那个爱超越到一个地步，是让人在这种爱当中，他的生命既被破碎又被建造。前面我提到的那些邻家老奶奶闺蜜的爷爷奶奶的溺爱，热恋当中的爱，几乎不没有这个效用，对不对？几乎都是在一种自我中心的满足当中不断的满足自己，对吧？但十字架爱不是的，它不断的每一天要来破碎我们，除掉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恶，除掉我们的渣子，然后每一天也来重建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把一种新的生命 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安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事实上来讲，整本圣经是一个真理的系统，它不是互相割裂的。你不能说我只相信其中的一部分，不相信另外一部分。你不能说我只相信十字架的爱，不相信地狱的审判的公义。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不仅会损害关于审判的信息，甚至也会损害关于慈爱的信息，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关于地狱审判的信息，这不仅会损害关于圣洁公义的真理，同时呢，它也会损害关于慈爱和恩典的教导。是的，在信仰上，假如把审判和地狱的真理拿掉，那么你会发现，你也会拿掉许多的安慰和盼望。我总是能够遇见这样的人，他说我喜欢圣经当中的某一些真理，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特别好，比如说爱的箴言，对不对？比如说登山宝训当中的其中几节，他不能全部都喜欢，全部都喜欢就坏了，对吧？比如说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一些听起来暖洋洋的话，但是我特别的喜欢。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不太喜欢圣经当中另外一些真理，杀戮、毁灭、审判、大洪水、地狱、死亡、罪恶，听起来血淋淋的，让人不舒服，让人难过，让人觉得不好，感受上不好。各位，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包括安徒生童话，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里面都有一个女巫，都有一个恶魔，都有一个罪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样当中，那个故事才变得精彩起来，对不对？只有在那个女巫邪恶的对抗当中，那种高低起伏的矛盾和冲突当中，那个故事才真正的精彩绝伦，对吧？让我这样说，如果在你去读一个故事的时候，你都觉得它需要邪恶、罪恶、对抗、悔改、审判的信息，何况真实的人生呢？你知道呢，不喜欢某一些真理的后果是什么吗？这个后果就是我们会用自己的好恶裁剪出一部圣经来。是的，为自己量身打造出一部圣经来，完全为自己来服务的一本圣经。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无论他读圣经读哪一段，都是完全为着他自己的心中的好恶来服务的。关于要悔改的经文，哎，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个妻子记在心里了，拿着圣经去给丈夫看，你看圣经教导的，你要像基督那样去怎么样去爱我。然后呢，丈夫比较聪明，他又往下读了两节，说你看圣经说了，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什么呢？如同顺服主。你看，你要顺服我，如同顺服主。请问这两位读圣经的时候，他读的对不对？一定对的哈，圣经真的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呢，这段经文他们分别找到为自己服务的经文，对吧？以自己的好恶来筛选了两节经文，或者以自己的感受来删减了他不喜欢的经文，这样唯一的结果是什么？虽然他读的那一节经文本身是对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地黑暗了，以至于 他会扭曲圣经，他会为自己裁剪出符合自己的一本圣经。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这本圣经与原本的圣经差别太大。在小孩子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们通常会给孩子们有手工课的时间，对吧？很多主日学的老师呢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就是请小孩子呢用剪纸剪出来他心目当中耶稣的形象。讲完一个圣经故事之后，请小孩子们用剪纸剪一下，对不对？很多主日学老师都这样干，你知道吗？最后呢，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每一个小孩子剪出来的耶稣的形象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小孩子剪出来的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心里想象的样子剪出来的，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心里的那一个认为的样子剪出来的。其实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成人也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我们的主给裁剪一遍，去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看到说他在十字架上说，哇，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但是却不看说，伯撒带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他们通常不太喜欢这样的信息，对不对？他们会喜欢说，主是如此如此的爱我，所以呢，让我这样说，让我这样来描述这段经文。其实呢，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耶稣基督裁剪出来，你觉得他应该是那个样子，我要说，这个耶稣已经不是真正的耶稣，而是我们自我幻想的一个投射，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私欲的一个偶像。这就是最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我信耶稣，其实你在信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耶稣。你说我在信上帝，但是你在信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上帝。这就是喜欢一些真理而不喜欢另外一些真理的坏处。这样做的原因，做的后果是会破坏了所有的真理。所以让我这样说，我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来分析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地狱审判或者难听的消息被轻视的一个时代，而轻视这个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危机。所以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先剖析这个危机，因为轻视这个真理必然导致的后果就是，总体上来讲，让我这样说哈，哪个时代轻视审判地狱的信息，哪个时代的人通常就会有更多的人会下地狱，通常就会有更多的人要被审判。这也是我们要必须传讲地狱之火的原因。所以求主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好让我们为永恒做好预备。这一段比喻非常的耐人寻味，所以呢，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来讲到关于地狱的三个信息。第一呢，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骗的地方。在经文当中呢，耶稣是讲故事的高手。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衣的衣服，哎，请问这表示什么？有钱，对不对？这表示他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可能处在上流社会，对吧？可能在市中心有5套别墅，可 可能在街上开着豪车，并且呢还加了一句说天天奢华宴乐，奢华宴乐是一个词语，分开每一个字都有意思。接着呢耶稣突然做了一个转折，就是一个对比，对吧？描述完财主的光景，他开始描述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就是乞丐，对吧？名叫拉撒路。哎，人家不仅穷，人家身体还有病。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不仅穷身体还有病，可能是红斑狼疮，浑身生疮，对吧？他如果没有病的话，他可能还有时间去工作，有体力去工作，对吧？他有病甚至没办法工作，于是呢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为什么要放在财主的门口？下文告诉我们了，对吧？想要从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吃，不至于饿死，对吧？并且耶稣还特别加了一个细节，并且有狗来舔他的床，很不卫生，对吧？贫穷没饭吃，浑身生疮，狗都来欺负他，这几乎是人下人了，对吧？这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贫乏的一种状态了，对吧？那耶稣把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这就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景。然后呢接下来非常有意思，这个可怜人，耶稣说后来这个讨饭的死了。看到这里你会不会灰心？哎，你有没有发现财主不但比他有钱，而且活的还比他久，对不对？是谁先死的？是拉撒路先死的。贫穷有病，狗来欺负，饭都吃，桌子上掉的零碎渣，还不偿命，还早死。甚至也，当然最后他说财主也死了，对吧？也许是拉撒路死了几十年之后，财主过完九十大寿之后才死的，完全有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反正经文说最终呢财主也死了，也埋葬了。你知道吗？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转折点在这里。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今生我们都通常觉得说转折点最好在活着之前，对吧？突然有一天一个青天大老爷，或者说耶稣来了，把这个拉撒路给医治了，让他发了财，让他成为人上人，然后这个财主破产了，这个为富不仁嘛，对吧？他这家里失火了，然后颠倒过来，这是很多做见证分享的都这样，对吧？但是不是的，经文完全没有这样说。因为接下来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他们死后，对吧？拉撒路死后他的状态是什么？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在天堂乐园享受永远的福乐，神的祝福、恩典、荣耀、基业，一切的赏赐，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一个对比和转折点，说财主死了之后却在怎么样？阴间受痛苦。发现真正的转折点在这里，对吧？我们总是期待七八十年给它扭转过来，其实我们不争朝夕的，一万年也不久，因为一万年在永恒也不过是一刹那而已，不需要争朝夕，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耶稣在这里讲到死了的财主在地狱烈火当中，死了的拉撒路在乐园天堂享受祝福。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真正的转折点压根儿不在今生， 在今生那就是彻底的成功神学，真正的转折点在永恒，那叫永远世界夺不走的盼望，永恒长存的城，不可震动的国。真正的转折点不在今生，而在死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受苦之人最大的安慰，也是对疾病、死亡、罪恶和苦难之人最大的安慰，也盼望成为我们的安慰。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财主会在地狱？我小的时候哈，我就这样想，我觉得因为他为富不仁，对拉萨勒不够，对拉萨路这个乞丐不够慷慨，没有怜悯之心，甚至还让狗来欺负拉萨路，彻彻底底的坏人。反正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段经文都觉得他是一个大坏蛋，这种人下地狱大家没意见对吧？因为我们都讨厌这种人嘛。你会说我没意见，反正我又没有钱。当然财主下地狱当然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财主的吝啬、财主的不怜悯、财主的这一个的为富不仁，不仅是他下地狱的原因，不仅是他失丧的原因，这种生命的状态其实也是在揭露他失丧的光景。就是说他不怜悯、他为富不仁、他吝啬，这种的生命的状态、灵性的状态，其实在揭露出来他正处在失丧的光景当中，对不对？因为耶稣讲财主和拉萨路的时候是以犹太社会为背景的，他如果熟读摩西律法的话，他一定知道律法上怎么记载他应当怎么对待拉萨路，对不对？他如果要遵守律法，他如果敬畏上帝，他如果爱慕神，他一定知道说应当如何正确的对待拉萨路，对不对？但他没有这样做，就表明他其实在信仰的失丧当中，在生前他就在一种失丧的状态当中。财主对拉萨路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正说明了他灵性的状态和对上帝的态度，对不对？他的吝啬、他的不慷慨、他的为富不仁，揭露了他不认识上帝圣洁的律法，揭示出来他不认识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的上帝，也揭示出来了他其实是靠他的金钱而活的一个人。所以让我这样说，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不仅在地狱里是如此，在他生前还没有下到地狱之前，他也在自我蒙蔽，就是他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福音，不认识律法，他活在自欺当中。并且在地狱当中的这种自我蒙骗显得更绝对。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萨路。然后你知道财主接下来做了一个特别令人惊讶的举动，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炼里非常痛苦。你知道吗，财主在这里，他在地狱里，拉萨路在天堂里，但是呢他要请拉萨路来替他送外卖，对不对？他甚至在这里请拉萨路，或者说吩咐拉萨路来服侍他，因为他说了嘛，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蘸水来量我。他还以为自己是财主呢，他还以为可以颐指气使的 对待拉萨路呢？他还以为他应该被拉萨路来服侍呢，因为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嘛，你来打发拉萨路来服侍我嘛，来帮助我，来让我凉快嘛。所以呢，让我这样说，他还不分不清状况，对吧？所以地狱是一个自我蒙骗的地方。我想要说的是，当然在地狱当中的自我蒙骗会达到最高峰，其实那些还没有下地狱将要下地狱的人也是一个自我蒙骗的人。通常有钱人通常会活在自我蒙骗当中，通常金钱会把人一个人变成一个傻子，你知道吗？金钱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只要一个人有了钱，他就会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完全逻辑不通啊！有钱跟优秀怎么画等号呢？这不可能嘛，这完全两码事嘛，对不对？但是只要一个人有钱，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呢，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哎，也是不通，对不对？然后他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啊，所以有了钱之后开始写书，对不对？啊，语法都不通，但是呢，就开始出版，啊，开始写毛笔字，开始写书法，对不对？开始研究古诗词，开始拍电影，总之呢，他会觉得说，只要他有钱了，看起来他就无所不能。所以呢，因为当然里面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他习惯的用钱解决他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会让他越来越无法察觉到他实际上的软弱和无能。虽然他很笨，虽然他很差劲，虽然他道德也不高，但是呢，因为他有足够的钱，解决了足够多的问题，他会给送给自己一个虚假的评价，就是我各方面都很成功。这就是钱带来的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他会因为自己在财富上的成功跟自己在整个人生上的成功画一个什么？画一个等号。于是他就无法看见自己是一个多么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道德贫穷的人，灵力匮乏的人，灵魂破产的人，通常很难发现。通常一帆风顺，大富大贵，看起来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很难发现自己是一个灵魂上破产的人，直到在地狱的时候才发现。各位，这是财主沉沦地狱的原因。让我举一个例子好吧，让我举一个自我蒙骗的例子。大家都看过《生化危机》对吧？丧尸的场面很恶心，如果你看见一具丧尸像生化危机那样的尸体残缺不全，身上的肉正在腐烂，正在掉落，一块块的往下掉，身上充满了腐朽的气息，这是丧尸的场面对吧？嘴里流着不好看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突然发现说这具丧尸坐在镜子梳妆台前，拿出法国顶尖的口红和香水，对着镜子在涂抹化妆打扮，喷上香水，再捏个兰花指卖弄风情，哎，请问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画面？这就是自我蒙骗对吧？就他不认识自己嘛，他的丑陋，他的腐朽，他的难看，不是那个香水、口红和兰花指可以遮掩的。但是他居然还在做这些无用功，就表明他不认识自己是一个丧尸的这个场面。这就是自我蒙骗。 这个财主已经失去了他的所有，但他还是拒绝接受自己的处境，他还分不清状况，他还命令拉哈路来为他服务，他还不认识自己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还搞不清状况，他还在那里像一个丧尸一样在化妆。所以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骗的地方。所以今天不认识自己的人正在沉沦地狱的过程当中，自我蒙骗的人，不认识自己的罪恶败坏糟糕和无用的人正在沉沦地狱，不认识自己可怜匮乏邻里贫乏的人，不认识自己天天需要上帝恩典和救赎的人，不认识自己处在上帝的震怒和审判之下需要救赎的人，各位正在沉沦地狱的过程中，这是沉沦地狱的前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借着福音来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第二呢，地狱不仅是一个自我蒙骗的地方，地狱还是一个隔绝的地方，或者说用经文的话说，就是将你们和我们分隔的地方。台主在地狱里提出要求的时候，拉哈路怎么回复他的呢？拉哈路是不是说京东快递次日达，24小时之内给你送到，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不对？拉哈路回复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现在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拉哈路说，孩子啊，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有一道深渊把天堂和地狱隔开，彼此不通，彼此不融合，没法送快递。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地狱是一个隔绝的地方，对吧？地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或者说与神的恩典隔绝的地方，对吧？因为在那里你享受不到神的恩典，甚至享受不到一滴水的恩典，在那里你享受不到圣洁公义良善慈爱信实。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美好嘛。地狱会把人与一切美好隔开，如果没有神，一切美好就不存在，大家承认吗？因为一切美好都是从神那里退下来的，而地狱是一个神完全不在那里施行恩典和美好的地方，那么那里就没有一丁点的美好，那就是地狱。我要退一步多说一点嘛，我觉得中国人一想到地狱常常被聊斋气质影响的太大，就我们一想到地狱的时候大概就是被聊斋塑造了，比如说那里放满刑架，18般酷刑罗列在那里，老虎凳，烧热的烙铁，鬼就拿那个烙铁来烙你，大刑伺候着，或者说这个天天就在烈火当中烧着熬着煎着炒着炸着，就很多人就是做梦的人都这样来描述地狱，对吧？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启示过哟。我觉得这个是聊斋所描述给我们的地狱，对不对？有拔舌的，还有砍手的，这是聊斋描述的，这不是圣经描述的。圣经怎么说地狱呢？圣经说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地狱是与神的恩典隔绝的状态和结局，在那里神收回他的恩典的地方，地狱是神的恩典不再临到的地方，地狱是一切的美好都收回的地方，圣洁公义良善慈爱信实怜悯温柔节制智慧在那里都不存在，因为被收回来。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我遇见过很多慕道友呢，他常常会这样说，我不想信这位神，甚至有一些基督徒都这样说，我不想听神的话， 我不想让上帝来掌管我的生命，我不想按照圣经的要求去生活，我不想让上帝来打搅我，我想按照自己的喜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很多人都这样说，对吧？即使他没说，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对吧？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跟神争闹，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对神说，走开，别烦我，让我自己来。就很多人都会这样干的。但是你知道吗？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那终于等到有一天上帝对你说 OK， 我走开，不再烦你的地方。因为真的有一天上帝会完全的与你隔绝。地狱就是你在今生一直梦想着想要逃离上帝的面，而终有一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终有一天实现的地方，完全的离开了神的面的地方。所以呢 C.S. Lewis 这样说，他带着相当大的智慧对这个时代说，地狱就是罪人梦想成真的地方。罪人不想上帝来管，对吧？不想上帝的话语来引导，不想过符合真理的生活，不想有上帝来打扰我们，只想顺着自己的邪情私欲来生活，而地狱就是那个梦想成真的地方。地狱就是认为地狱好的人可以去的地方。 C.S. Lewis 在《痛苦的奥秘》这本书当中论到地狱的时候，他说，地狱是世界历史上人类自由最伟大的碑石。他非常的有洞察力，对吧？甚至带着强烈的反讽的语句说，地狱是世界历史上人类自由最伟大的碑石。他说，你想要神为你做什么呢？任凭你自己做主，为所欲为吗？任凭你完全自由，完全自主吗？路易斯说，好吧，地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地狱就是一个完全自我，不再有任何上帝恩典介入的地方。地狱就是一个罪恶可以不被约束完全行出来的地方。地狱就是没有了神恩典临在的地方，因为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但请注意，这绝不意味着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坏消息。为什么？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各样的美善和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众光之父，从上头来的，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这世间一切的美好，所有的美善，无论你想到的想不到的，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只要跟好有关的事情，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当有人说，我不需要上帝，我不信神，我只信自己，我不需要神来管我，我只靠自己，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还能呼吸，他还吃过美食，他谈过恋爱，他享受过亲人的温暖，他帮助过别人，也被别人帮助过，那么无论他是否承认，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完全的离开过神，对不对？因为上面这些事情都表明神的恩典还在他的身上，他居然还可以爱人，有爱人的能力，他居然还可以被人爱，他居然还有幸福感，他居然还有意义感，他居然还有开心的时候，请问这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他居然还可以吃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好事，对不对？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正在用恩典眷顾他的证据。所以你知道， 人类自由最伟大的悲史就是他完全不依靠上帝，就意味着他完全没有一丝的好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你知道当人们今天描述自己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比如他正在经历艰难的生活，通常他会怎么描述呢？他说我过得像地狱一般的日子，对吧？在煎熬之中。哎，我觉得煎和熬是很生动和形象的词汇，对吧？煎熬就不是烧一下立刻缩回手来，而是没有止境的痛苦，没有盼望，没有出路，对吧？地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今生无论你多么痛苦，70年80年就结束了，对吧？地狱各位没有尽头，请注意，没有尽头的意思不是1亿年，1亿年也有尽头，没有尽头的意思是无数个1亿年，这就叫煎熬嘛。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如果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会说我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越过那道深渊，因为如果你真的完全与神隔绝，你就没有一丁点的意义感。当然我也承认抑郁症的病人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预尝地狱的痛苦，一丁点，可能1/1都不到，或者说在极大的苦难中的人有的时候有点预尝地狱的痛苦，一丁点，可能1/1都不到，或者在身体的疾病当中疼痛难忍当中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预尝地狱的痛苦，可能1/1都不到。但是我要说的是，今生的很多的艰难痛苦磨难苦难疾病忧伤，这些确实表明地狱是真的存在的，因为这些稍微有点是那种煎熬的状态嘛，对吧？有点好像说没有一点喜乐的状态，那也不过是稍微预尝一丁点的1/1不到的地狱的痛苦。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但是他还没有经历上帝完全收回恩典的光景。因为上帝完全收回恩典的时候，那就是地狱一般的光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过家家，对不对？角色扮演其实就是现在的 cosplay 的游戏，小孩子叫过家家，所以你总能找到对应的地方，对吧？有人扮演爸爸，有人扮演妈妈，有人扮演宝宝，对吧？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儿。有一家人非常有意思哈，他们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对这个周围的人非常不满，于是呢，他们就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他们宣布说，他们在自己家里成立一个王国，国土面积就是从大门口到卧室门口，国土的边界就是自己跟邻居家的那堵墙，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唯一的儿子是王位继承人。他们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自得其乐。有一个朋友呢，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样做当然是你们的自由也没问题哈，但是呢，你们可能要搞好这个国际关系，因为你每次出门进门回家都要坐电梯，你要经过别国的境内啊。这位国王呢就非常理直气壮，电梯也有我们的一部分，叫公摊面积嘛，对吧？对。然后呢，这位朋友就开玩笑说，那你们还是要跟别国搞好关系，不然如果人家跟你断绝贸易往来，断水断电断气断 WiFi 的话，你们就麻烦了。当然这整个事件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哈，但我想借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我们通常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自得其乐，可以自成系统。然而什么是地狱呢？让我这样来做一个比方，地狱就是有一天上帝彻底断水断电的地方，地狱就是有一天上帝彻底断绝了跟你的贸易往来的地方。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你们肯定看过这样的情节哈，是两对夫妻从前很相爱，后来要离婚，这样的事儿不少见对吧？然后夫妻离婚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带走对吧？恋爱男女分手的时候，男孩忧伤的说，把我的照片还给我，我可以还给我妈妈。所以当有一天上帝有一天彻底离开你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行李，当他要打包带走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一切美好都将随着他的离开而离开。当你拒绝一位神的时候，你拒绝的是全部。我再说一遍，当你拒绝一位神的时候，你不仅是在拒绝一位神，你拒绝的是全部的美好。因为地狱，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就会与一切的美好隔绝。所以地狱是一个隔绝的地方。最后一点，地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你知道圣经常常会用火来描述地狱的可怕，对不对？比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比如说有硫磺的火湖为他们预备，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地狱通常用火来表达地狱的可怕？因为火真的很可怕。有一位慕道朋友对一位牧师说哈，他对火烧很有看法，他觉得上帝用火在地狱烧人，这个太不人道。于是呢，他就问一位牧师说，你真的觉得地狱里有烈火在那里烧着人，烤着人吗？然后牧师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说，哦，我当然不相信。你知道这个牧道友听见这话立刻高兴了，立刻拍掌说，哎呀，他没说感谢主，他说太好了，哎呀，我也不相信地狱里真的有火，他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接着这个牧师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圣经是用烈火来表达比火还要厉害千万倍的审判。呵呵，立刻又不高兴了，对不对？是的，圣经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当然神不是烈火，神就是神，但是他用火来表达那个审判的强烈，多么的厉害，对不对？是的，圣经用火来表达比火还要厉害千万倍的审判。就好像圣经用黄金、用碧玉、用音乐、用婚礼这些美好的事物和场景来表达天堂的美好一样，对吧？圣经常常用这些我刚才提到的黄金、碧玉、音乐、婚礼这些的场景来表达天堂，对吧？是因为这些场景特别好嘛。相比之下，我们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天堂当然比黄金碧玉筵席美得多，当然是美得多，但是人间最美的也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嘛。所以要用这些东西来比喻它的美好，因为天堂的美好是无限的，地狱的糟糕也是无限的。但是回过来，为什么地狱讲到地狱糟糕的时候通常要用火来表达它的糟糕呢？按我们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哈，当你把一个东西放进火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火会把它烧尽，对吧？火甚至会可以把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就完全改变它的分子结构，对不对？火会毁灭它，火会让它解体，甚至如果足够剧烈的高温，甚至都可以把钢铁化为水，化成气体，对不对？ 你想钢铁这个固体变成气体，这个分子结构肯定就完全变了嘛。所以呢，火甚至连物质的分子结构都能够改变，意味着它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极大的糟糕和审判的状态。所以地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让我稍微举今生的例子来稍微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地狱的可怕啊。今生的例子，如果你离开神，如果你的心中充满了罪恶、苦毒、怨恨、私欲、忧虑、愤怒，这些都是不好的情绪，对吧？你突然发现，当你心里充满这些罪恶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医生通常会对你说，你的身体在这些不良情绪下会崩溃。是的，你如果天天苦毒、怨恨、忧虑、愤怒的话，你会失眠，对不对？你会有溃疡，你会消化不良，你甚至会有高血压，甚至会有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对吧？你的身体会崩溃，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哈。所以你就知道说，罪恶对一个人的影响不仅影响他的心灵，还影响他的身体。所以你很好理解地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地方了，对不对？它不仅是让你心里痛苦，你的身体也会怎么样？不舒服嘛。今生那一点点的失眠，那一点点的这一个溃疡，那一点点的消化不良、心肌梗塞、梗塞，都会让你很不舒服。这只是罪恶对身体产生的一丁点的影响而已。在地狱里，让我这样说，苦毒、怨恨、罪恶、抱怨、忧虑、愤怒、骄傲、嫉妒、谎言，这些罪恶不再被约束，这些坏事天天奴役着你的身体和灵魂，并且不仅罪恶在无限制的影响你，连上帝还有主动的审判，对不对？是的，你会分崩离析，你会失去自己，你不再体会到什么是光明、圣洁、爱、良善、公义、诚实，你压根体会不到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全部远离你，随着你远离了上帝，那些东西全部远离了你，对吧？所以呢，让我回来看这个比喻，地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为什么我要提到这里？我们回头看这个比喻，你会发现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有名字，一个没名字，对吧？一个叫拉撒路，另外一个叫什么呢？财主。其实财主不算不上名字，对吧？拉撒路算名字，但财主呢算不上他的名字。财主只不过是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个一群人的名字一样，财主也是一个一群体的一个称呼而已，就是财主嘛。所以呢，他是在用这个称呼一个群体。财主之所以是财主，因为他是财的，财是他的主，对吧？财主把自己的人生献给了财富，他就成为一个财主。所以让我这样说，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个东西来命名，我们就会被那个东西来界定、定义我们自己是谁。所以他除了是一个财主，他其实啥也不是。当他的财富消失了，因为他死后他就财富就消失了，对吧？于是他的身份就没了，他啥也不是。因为拿掉了他的财富之后，他还是谁呢？所以齐克国呢对罪有一个定义，他说罪就是在上帝以外寻找任何的身份和认同的事情。我再重复一遍哈，齐克国说罪就是在上帝之外寻找任何给你身份和认同的事物，这个叫罪。当然他重新定义了罪，他当然知道传统上对罪的定义是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对吧？这是传统上的定义，绝对没问题。但他觉得这个定义还不足够， 因为法利赛人也遵守了很多的律法，但他还是罪人，对不对？但是法利赛人依然在上帝之外寻找其他的东西作为他身份的根基和他身份的认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齐克国是在说，如果你拿一样东西变成你终极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就有价值了，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啥也不是，如果你把你的金钱、职业、相貌、人际关系、父母、孩子、权力、安逸、学问、名声等等这些东西作为建立你身份认同的根基和安全感的话，那么齐克国的意思是这个叫罪。因为这些东西好不好，金钱、职业、美貌、人际关系、父母、儿女、权力、安逸、名声、学问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对不对？你在上帝之外用这些比较好的东西来建立自己身份的认同和身份的根基和你人生的安全感，那个叫做罪。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齐克国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即便你相信圣经所描述的上帝，即便你祷告圣经所描述的上帝，即便你遵守圣经所描述的上帝的诫命，但你的信仰和你的信心、你身份的根基、你人生的价值观、你人生的目标、你所敬拜的仍然是别的东西。神学家就是不一样，我觉得他讲的太经典了，这是很多人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身份的根基、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的价值观仍然是上帝之外的其他东西，而这个叫罪。而在地狱里，一切看起来美好的部分都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上帝，对不对？如果你以上帝为你人生的根基，为你的追求，为你的身份的认同的源头，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上帝永远都不会消失。但是美貌、学问、金钱、权力、人际关系、安逸、名声这些东西不是上帝，你把身份的根基建立在这些东西上的时候，它会变得怎么样？它会分崩离析，它会消失。在地狱里没有人会因为够有钱让你受的苦让你的温度可以减轻一度，因为它不是上帝。所以地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失去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在永恒当中失去它。如果不会，其实它也没那么重要，真的。如果我失去了这个东西会让我在永恒当中失去它，那它就是最重要的。而上帝和上帝的话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永远不能失去的是上帝和上帝自己的话，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最后让我几分钟来总结，地狱的真理显明了福音的宝贵。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地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要想不分崩离析，就要把你人生的根基建立在不会改变的上帝那里。因此这个比喻的结尾，耶稣说出一件事情，其实呢，耶稣有地狱的解药。那个解药是什么呢？那个人是这样说的，那个财主说，我主啊，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受苦，对吧？这是从地狱里来的宣教策略。好像呢，亚伯拉罕没采用。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不需要这样。但是这个财主怎么说呢？这个财主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主亚伯拉罕，如果真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怎么样？ 会信，会悔改。亚伯拉罕又跟他有一个对话，亚伯拉罕说，你看错了，你觉得你的兄弟就那么不刚硬吗？你的兄弟绝对跟你一样刚硬，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听。你觉得谁说的对？很明显亚伯拉罕说的对。为什么？因为稀奇的地方就在这里，在地狱里的财主向亚伯拉罕献了一个宣教的计划和策略，真的有用吗？财主认为说有用，只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些和他一样活在罪恶审判之下的人就能悔改，那些和他一样自我蒙蔽的人就能悔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真的叫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而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反应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商量着，私下商量着怎么杀死拉撒路。你就不怕耶稣再让他活一遍吗？他们商量着怎么除灭拉撒路和耶稣。你知道吗？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但当时的长老和法利赛人却用金钱收买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让他们撒谎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地狱的宣教策略之所以不神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还不了解罪人可以刚硬到什么地步。于是既然罪人刚硬到这样一个地步，神迹是没有办法让人悔改的，于是有一个天上的救恩的计划，来自天堂的救恩的计划，就是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背负的就是地狱的刑罚和审判，就是地狱般的痛苦，就是地狱般的与神隔绝，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与神隔绝了，对不对？他真的被神抛弃了，对不对？神公义圣洁的愤怒真的倾倒在了他的身上，对不对？全所有人的信靠他之人的罪恶真的那一刻倾倒在了他的身上，这种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耶稣被剥夺殆尽，而这个却真正成就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使我们逃脱地狱的审判和刑罚。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的劳苦就是为我们担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我们该担负的地狱的刑罚，我们该承受的灭亡，我们的罪恶他全担负了，对不对？这个果效就是我们将要上天堂。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地上，遭受的痛苦是地狱般的痛苦，于是我们这些本该下地狱人就得蒙永恒的祝福，永生的赏赐，整个新天新地一切的美好。所以让我这样说，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还不知道他的爱到底多么的大。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你顶多拥有一位跟你管感情很好的闺蜜而已，帮你解决你的病，帮你解决你的工作，帮你解决你的困难，那还不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是帮你解决你的地狱的审判，帮你解决那一个你怎么都逃脱不了的永恒的审判。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甘愿为我们承受地狱的刑罚，唯有这个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爱到底多么的山高水长，多么的厚重，比山高，比海深，东离西有多远，他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然后呢，神的慈爱 就是这么的大，就是这么的深。唯有这样的恩典才能真正的融化我们的心，那颗刚硬的心。地狱的宣教策略不能融化我们刚硬的心，这就是我们要宣讲地狱审判的原因，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恩典和爱，更深的来融化我们那颗刚硬的心，驱动我们归向神。唯有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来信靠他。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篇信息让我们恐惧战惊的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和恩典何等的浩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需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何等无知的人，我们的刚硬悖逆，我们的邪恶无知，我们的自我蒙蔽，我们自己都认识的太少。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所以你从高天之上降临这个世界，你使我们来看见你的爱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你使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所不配的，你赐给了我们，我们当得的审判，你替我们担在了肩上。主啊，愿这样的恩典，这样代替的救赎，这样代赎的爱，真正的来激励我们，为你而活，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而活，我们为自己而活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但你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当中拉出来，使我们可以为永生的荣耀而活，为天堂而活，为另外一个将要这个不在过去的世界而活。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真理激励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